懒惰熊。冬天过去了，森林里暖和了。兔子从窝里跳出来说：“叽叽，冬天过去了。”松鼠用尾巴拍拍身上的雪粉说：“吱吱，冬天再见，冬天再见。”啄木鸟停在树上叫着：“我最喜欢春天，花也多，虫也多，多多多。”松鸡只是笑着不说话，呵呵呵。后来，草堆里钻出一只又瘦又大的黑熊来，它伸了一个懒腰， 啊呜！ 大家说：“你好，你好，大黑熊，祝你春天快乐，咱们一块儿来工作吧。”大黑熊谁也不理，呼噜呼噜地跑了。大黑熊的肚子扁扁的，他说：“ 我多饿呀，我吃点什么好呀？” 树根上有个大洞，洞里有个大蜂窝。大黑熊偷吃蜂蜜，把蜂窝也弄坏了。100只蜜蜂飞出来叫：“扎它，扎它，扎懒熊！”大黑熊捧着脸，逃进烂泥坑里去。大黑熊爬出烂泥坑， 想：“我的肚子多扁呀，还是到人家那儿去吃点什么吧。” 但是，大黑熊吃到的是一顿棍子。兔子他们对大黑熊说：“别懒了，像我们一样工作吧。”大黑熊听也不听，走了。走呀走呀，大黑熊看见一个地方，有一罐蜜糖，一个大馒头，一篮糖炒栗子，他连口水也流出来了。好吃的东西没有吃着。小朋友，你们猜，大黑熊到哪儿去了？他在这儿呢。他在动物园的笼子里，用掌子挡住眼睛，不让小朋友瞧他。 金鸟网给孩子一个有故事的童年。